小亮弟兄姊妹，我来我们可以吗？你有办法接上吗？是这样 好了呀。 首先是第几？ 有了， 有了。好了，我们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的圣经原则，我们把它总结，我们讲完。那下个礼拜四呢，我们会看父的圣经原则。Today we'll be finishing the biblical concept of our.我们今天做个结论，没有办法答应。不行了。没有办法了，我们还是好。我就重温下来。第一个，我们有三个，我们有结论。从我们第一个来，这个我们呢是符合圣经的总原则，整本圣经的总原则，不单单只是马太福音，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It conform to the whole Bible teaching.The entire Bible teaching， 因为它有关乎到一个是 shareness 共享的，提到这个父，所以我们的父。第二个是 oneness 一体或是整体。第三是合而为一 unity， 尤其是耶稣基督用了约翰福音十七章来到讲解有关整个合而为一的概念。好，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主导文呢。我们非常的清晰的体现出来。上个周四我带小朋友过去那里，我叫他们找出到底有多少个我们。你们现在可以找一找，小朋友已经找到了，你们找一下有关我们还是我们的 we ours， 这你们找一下到底有多少个。非常的清晰的体现出整个的我们的概念，它不是只是出现一次。你算下，总共出现多少次？小朋友们记得吗？上礼拜有跟牧师一起 go through 这个，超过五个，少过十个， 九个， 你们找到九个吗？我们的这些 our， 所以这非常的清晰的体现出整个。我们的这个概念，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on purpose， 就是他是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来到彰显出这个我们的祷告里面是要以我们为主，不是以我为主，是以我们为主。好，第三个结论就是我们是这个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是必不可少的 ，is an essential， 必不可少 ，essential。一定要有，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就要想念。比如说，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谢饭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给我们饭吃。我们有没有想到其他人没有饭吃的？我们就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就 apply 我们，那不只是我，那别人呢？我想到别人吗？所以我还跟出来了。这不是上个礼拜跟你们谈的说，我还跟孩子说，当我们每次谢饭的时候， 安排一次，想想哦，神你也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哦，所以不单只是我们的需要。然后第二个是赦免，饶恕我们的债。然后有些人还没有得到主的饶恕，我们也求主纪念他们。主，这些人，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需要你的宽恕，需要你的饶恕，求你也开恩怜悯，饶恕他们。不单单只是求主饶恕我们。第三，救我们脱离试探与凶恶。我比如说我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我也希望求主有一天救我妈妈脱离试探与凶恶，让她有一天归向神。所以尽量想到别人。所以刚才我很留意 Eric 的祷告，他说 Let us apply， 我们学了，我们如果不 apply， 我们白学。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学了主导文的重要的概念，我们不 apply， 我们白学。When we learn, we have to apply it in our prayer。 好，这上，然后今天上个礼拜跟你们提到，从神的观点来看， from God perspective， 第一个是 divine love in prayer， divine love， 神圣的爱，神圣的爱。这个讲述说 the love between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divine love， 神圣的爱。神圣的爱，所以你看到牧师刚刚一直开始进入的时候，你就体现到整个主导文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你们刚刚可以体现到什么吗？ 三一 这里，你看我们，然后我们祷告，我们饮食，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老被主饶恕，我们的就脱离试探，这彰显出什么？一个爱人，你看到吗 ？The love concept in the Lord's Prayer， 神的爱在整个主导文里面，你看，神圣的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为一，他们是神圣的爱，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要体现出神的爱。然后第二个是牺牲的爱 ，sacrificial love in prayer。第一个是 divine love in prayer， 第二个是 sacrificial love in prayer。除了神圣的爱，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在这里面，基督耶稣的爱，因为这个主导文是基督耶稣自己教导的，他亲自教导的，所以呢，他以后会指向他自己牺牲的爱。当这个牺牲的爱呢，你就看到说，我告诉你们，主导文里面其实要去weaken， 就是要去 减弱 我们的己。所以我们要去舍掉我们的己，就好像基督耶稣他舍身为我们一样，他一个牺牲。所以呢，这个当主导文其实是要不是加强我们的己，反而是要减弱我们的己。所以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the Lord's Prayer is meant to remove our selfness, to weaken ourselves, so we can manifest the sacrificial love in prayer through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明白吗？就从神的观点，好，我们进入人的哈，你看进入人的话，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我们的话呢，就可以看到神的，看到整个爱的概念。第一个是互惠互爱，你们听懂吗？我已经翻译出来的，互惠互爱就是 reciprocal love， 就是互相的彼此之间的爱。因为我们嘛，不是我。所以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像神爱我们一样。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是一个身体，但是很多肢体。这个是一个从人的观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爱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的人？我们怎么爱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帮助的人？可以透过祷告。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帮助。我没办法爱，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去爱我目前母亲在马来西亚，我可以透过祷告彰显出神给我们的爱。所以这个是彼此之间的爱。所以这份的爱在整个主导文里，你看见吗？那个爱是很浓的 ，is very rich in the whole Lord's Prayer. The love from God to the believer and among the believer, between the believer. 所以这个是互惠互爱。彼此相爱的心，因为一个肢体很多身体，对不起，一个身体很多肢体，一个身体很多肢体 ，one body with many members。好，最后一个从人的观点，从神的观点有两点，从人的观点也有两点，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我们呢彰显什么 ？A family love in prayer， 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 is a love of the family。所以说我们，我不单单只是纪念我本身，我也纪念其他的信徒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 is a family love in prayer。Family love in prayer， 所以你看到这主导文的话，含义是很深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字彰显着神整个的爱的概念，从神的观点神圣的爱，从神的观点牺牲的爱，从人的观点是一个互惠互爱彼此相爱的心，然后从人的观点是一个 God's family love， is a love of God's family， 神儿女在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祷告。好，最后来我们看，我们要 as we are going to end this one this part as what Eric has prayed that apply， 我们要去应用。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重要性。第二，我们要意识到它的必要性， the necessity of our in our prayer。 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个我们是怎么重要的到个程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我们不会接近我们。我们常常会就是顾我，当然我的需要我可以去祷告，但是在我的思导里面，我也要去尽量用我们，让一些事情可以是包括我们的。所以 do you see the also 这个我们是一个祷告文里面的一个要求 requirement， the requirement。 除了这个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意识到这个必要性，还有要意识到这个他的要求，就耶稣基督的要求，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这个我们因为彰显了神的爱，跟神样的儿女彼此相爱。好，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看，请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verse 1，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verse 1。好，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念来，一二念，找到吗？十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verse 1。 Though I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man, but have not love。 好，来，找到吗？可以，我们一二念。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a noisy gong or a tinkling cymbal。 好，这个呢，你要看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讲了很多七杂八杂一大堆，讲了一个小时，但是我们没有 apply 这个我们，我其实是没有爱在里面。我 I do not have love in my prayer， 我也没有彰显的神圣的爱，我也没有彰显的牺牲的爱，我更加没有彰显彼此之间的爱，我也没有彰显的家里面神儿女的一个家庭的爱。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爱的观念，因为这个我们这指向这个爱，神的爱。好，我就以这个成为结束。我下个礼拜开始会提到有关这个父，而且他是用一个描述是天上的父。为什么要这么祷告？为什么要讲天上的父？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我请需要请一位上前来替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来。